不知道。他不知道，咱们还有属属这属那，还什么命的呢？咱们你金命的，他火命的，你土命的，外国人不懂，外的土命不懂这个。可外国他也有，外国也相信，也有这个不一样，他也算，也算卦，也算算灵不灵？那能灵？你想想能灵吗？算卦相面，但是有时候有人信他这个，有时候还说心诚则灵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相面算卦，但分他要他要能算得出来，他先给他自己算算。他算他自己命怎么样，他摆卦摊儿。我有一朋友干一辈子了，你说他会什么？什么也不会，倒是认得几个字儿：大懒汉，又懒，好吃懒做，没工作没事儿，想干事儿，干点事儿就不上算，有工作就惦着歇。你说他干什么？没事儿怎么办？摆卦摊儿算卦。他知道不会啊，他算得了吗？他能算得灵吗？摆个摊儿，在北京天桥、天津三馆，过去我都见过他，你们也去见过，是吧？上年就是老大爷看见过没有？从前三馆那个东休市场那儿，早先没盖房的前边那儿有一大空场，你还记得吧？那不三馆吗？打把式卖艺的、卖豆汁、卖爆肚的，不都在那儿摆摊吗？那不每天有一个大个儿。在这算卦，那个个儿比我高，个儿比我高，挺瘦的，姓龚啊，对，龚什么的，龚玉章是吧？龚玉章，他是那个龚，龙虎的龙字底下加一个共和的共字，俩落一块儿，这龚，他姓龚，龚玉章，没能耐，自己，告诉你啊，我走不走运。我不走运，我就写在那总走背字儿，总走背字儿，我就他总走背字儿，总走背字儿呢，他还给别人算卦，他给别人相，会不会？不会，纯正蒙氏，纯正蒙氏，摆个摊儿，冻得跟孙子似的，冻得连棉袄都没有，连棉袄连大棉袍都没有，甭说棉裤了。他得算个先生，算卦得算个先生，他不一定短肩小打扮系个大布，那不这完了，那就不唬人呢、不像了、他得说母啊，那得算个先生啊，算卦先生嘛、没棉袍，冷啊，穿个大褂，蓝布的，这个那时候兴那个蓝布大褂、灰布大褂，穿个蓝大褂，大冬天的，受了受不了，不是小屋，大开挖。你像三馆嘛，这大空场摆摊做买卖的很多呀、他穿这个大褂冷啊，一刮风呢，大褂放风筝了。他真有主意，大褂四角坠四砖头，摔四砖头，坠不起来了。拿摆个小桌子，弄点纸，弄个笔，还有个石板，摇卦算卦，就算卦不够吃的，两毛钱一卦。不够挑费，怎么办呢？兼操副业，干嘛呢？修鞋，摆个挂摊，地下铺一大块白布，上白写个钉子，这大帽钉子，有橘子瓣的，像橘子瓣的钉子，修鞋，有算卦的算卦，有修鞋的砸子钉子，再赚两毛，这样子。哆嗦，缩着脖子，穿着大褂，俩手搁一块儿，这叫嘛？揣手吧，揣手。有算卦的吧？一不算还是流鼻涕，冻的。有算的吗？我这奏是灵啊，我这卦奏是灵，求财未喜，早人谋事，问病求身，一问奏灵，两毛钱一卦，有算卦的吧？倒霉算卦摊儿，就有这人。你瞧，常有这句话，没有不开张油盐店吗？是不是？就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过来，先生，这人不睁眼看看，你看这个德行，你看这相貌，那够先生样吗？还称他先生？先生，我算一卦啊，算卦，先生，算卦，两毛钱，